几点了？不对啊，这不是在星星啊，哪里来的键盘声？小唐，你真刻苦啊，一大早就起来玩荣耀 啊。果果你醒了。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也没多久。 你呀、啊、都被叶修那家伙带坏了。 我这不是想快点升满级，好到神之领域和你一起玩吗？那也得好好吃饭呀、啊。 先别玩了， 刷牙洗脸了吗你？ 还没。 那赶紧的，我先去对面喊叶修，你别玩了，赶快洗漱。 好。 叶修，快起床了，别睡了。 老板，这么早啊？ 你也起挺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结果你们都一大清早起来玩荣耀啊！哎呀，别玩了，我们去吃早饭。 啊，都？ 小唐啊，也是一大早起来就打游戏了，都被你带坏。 他会有出息的。 哦。哎，你觉得他以后能达到什么程度啊？ 只要他不失去热情，进入职业圈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要看他努力的程度了。 哼，努力。和小唐说努力，你看他现在都努力得废寝忘食了。 那是在有兴致的前提下，他现在的确很努力。但如果有一天他对这游戏没兴趣了呢？ 嗨，所以我就说嘛，你们玩游戏要有节制啊，每天玩这么长时间，那不是很快就会腻，要保持新鲜感，懂不懂？ 我不需要荣耀，再玩10年我也不会腻。 像我这么喜欢荣耀，玩了5年下来，热情怎么也比不上当初了。这家伙居然说再玩10年也不会腻，可看他这样子也不像在开玩笑。 果果，我准备好了，咱们去哪儿吃早饭啊？ 啊？叶修，你也别玩了，赶紧吃早饭去。 哦，那我先下线。 关机。你俩大白天可别想着窝在酒店里打游戏啊，我们是出差来了，有公事要办。 啊，公事？ 对呀，南泉路上的步行街是这里最大的步行街，咱们得好好逛。哦，不，考察一下。 嗯，老板，我们就去那儿找几家比较大的网吧，感受一下他们的运营和服务状况。 嗯，这个主意赞。 不用了，我从小在网吧长大，谁搞网吧的经验能有我丰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想啥呢。哎呀，算了，逗你们玩的。待会儿吃了早饭，你们俩想干啥就干啥吧。不过，我可得好好逛逛，不能白来。 果果，我们开玩笑呢，好不容易来一趟，当然得去逛逛了，是吧，叶修？ 对，我开玩笑的。你看，我都关机了。 这才对嘛！走走走，赶紧的。逛完了还得早点赶回来，晚上还有全明星周末呢。嗯，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1季第25集。 今晚的荣耀全明星周末活动即将开始，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活动的各个环节。 总算赶上了 今晚的比赛。 S 市是真堵，我们都提前1个小时打车往这边赶了，居然还是差点迟到。 是啊，还好大家都进来了，门口没有排队。哎，今天也是挑战赛吗？ 第二天是娱乐赛，就是用那个游戏脚本设计出来的一些小游戏，比如在荣耀中赛跑啊、跳高啊、射击啊、障碍赛之类的。当然了，比赛的时候也可以互相攻击、干扰或者直接杀死别的选手。 哦， 但今天是由职业选手抽取现场观众一起比赛哦。一般是先由一位职业选手抽取4位幸运观众，然后和其他3位职业选手一起，8个人一组进行比赛。虽然是娱乐赛，但职业选手都会使用自己的账号。 我说不定有机会和沐雨乘风并肩作战呢。 是吗？怎么抽？ 这个每年都不一样，但基本都是随机的。我跟你说， 开场开场，是周泽凯来抽。主持人惨了。 按照惯例，由四位职业选手和四位观众一起上台比赛。周队，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来选出四位观众呢？ 随便吧。 那我们可以用电脑随机选，也可以是你自己随便想到哪个号就叫上来。或者是你选个什么东西丢给观众，丢到谁谁就上来。再或者你有什么新鲜的主意也行。怎么样，你要不要自己想一个新奇的方式出来啊？ 就那个吧。 哪个？ 随机选。 随机选啊？你是说电脑随机选择幸运观众上台对吗？ 对。 好，我们就先用这样一个方式选一位观众上来。那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已经开始滚动现场观众的座位号，待会儿你喊停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 停。 好，让我们看看这位幸运观众是。好吧，他已经冲上来了。真是积极啊。好，接下来第二位，周队要不要换种方式呢？ 继续滚吧。 继续滚啊？你是说继续采用电脑随机抽取下一位幸运观众是吗？那么大屏幕继续开始滚动吧。不过这次周队你其实可以 停， 可以让他多滚一会儿。 这主持人看起来要崩溃了。 是啊。 那还有两位观众，周队要不要换种方式啊？ 不用了。 好吧，那这次咱们多等一会儿再喊停好不好？ 可以。 好，大屏幕继续滚动。周队 停。 我好同情这个主持人啊。 接下来是最后一位幸运观众了。周队，你看咱们是不是换种方式，这样你自己随便说一个座位号，想到多少就多少，咱们点一个观众上来，看看谁是最后这位由周队亲自点上来的幸运观众啊。 好，那就17。 17？为什么这么快就想到了17这个数字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看我的意思是。原来是衣服上的数字。看来我今天是穿了一件带有幸运数字的衣服呀。那周队，咱们观众席有 ABCD 四个区，是哪个区哪一排的17号呢？ A 区吧，第一排。 好，感谢周队。那么有请 A 区第一排17号的幸运观众登场。哎 呦，没抽中。 没关系，果果，不是后面还有好几场的吗？ 也对，还有机会呢。 哎，对了，刚才逛街的时候我特意买了望远镜啊。 啊？ 你拿望远镜出来干什么？ 嘿嘿，当然是找我的偶像了。 啊，在那。孙慕城也带了一个望远镜啊。 哦，是吗？老板，你望远镜给我看看。 那拿去。你看，哎，那边。 哪儿啊？ 哎呀，那边。是吧。你看，快点，快还给我。 给。 哎，孙慕城是在往我们这边吗？ 好像是。 他在朝我们这边挥手，哎，是在和谁打招呼吗？ 哎，叶修，你跟着挥什么手呢？搞得好像苏沫城在跟你打招呼一样。 没什么。哇， 好快！什么好快？哇，周泽凯这么快就冲过终点了。 是啊，一起跑他就领先了，其他人根本拦不住。混战的时候还死了几个。 太蠢了。 现在一枪穿云率先抵达终点，经过刚才的一番混战， 明明都已经快到终点了，为什么那三个人突然又打起来了？ 那三个也都是职业选手啊，反正第一已经没了，和普通玩家争个第二名多没意思。 哦。 如何冠军，不仅准备 么样？ 很高兴。 好，感谢几位选手和幸运观众的参与。现场工作人员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几位请这边走。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晚的第二场比赛——跳高赛。我们今年的跳高赛啊，和往年有些不同，第一次采用全透明浮空踏板作为比赛场地。当然，本场比赛的规则依然是可以攻击其他选手，第一个跳上最高点的则为冠军。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嘉士战队，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喜欢的苏沐橙，大家掌声欢迎苏沐橙。 老板，你慢点，这望远镜都掉了。 好。 沐橙刚才用望远镜看我们这边，该不会是在数我们的座位号吧？ 沐橙，你准备用什么方式选出四位观众呢？ 先随机选两位吧。 好的，那我们滚动电子屏幕，你来喊。 停。 沐橙今天也很快啊。 哎呀，又没抽中。 上台。 没事，还有 下一位。 停。 好，第二位幸运观众的座位号也已经出炉了。 那个，接下来我们换个方式吧。 哦，沐橙，你有想到什么新鲜的法子吗？ 没有，我就随便叫两个号吧。 好，那么是几区呢？ C 区吧。 我们就是 C 区。 然后是十八排。二十一号吧。 哎，是我们这儿，就差一点。 哎，是那几个小偷，他说多少号？ 二十一号啊，果果，真的是你。啊， 真的是我。 接下来呢是最后一位观众，我想点刚才这位朋友邻座位置的人。我想这样多半会请到这两位相识的伙伴上来一同参赛，会很有趣吧？ 嗯，沐橙的这个想法挺有意思。那么你准备点谁呢？这边是单号区，是选十九号还是二十三号呢？ 我们还可以上去一个呢。啊， 这家伙不会是真的想点我上去吧？ 让我想想，是十九号还是二十三号呢？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沐橙需不需要来投个硬币来决定一下？ 好，不用了，我已经想好了。 哦，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呢？ 是二十三号。 哇，这玩我呢。 小唐，是你啊。 是啊，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 不过某些人就比较悲剧了。哎，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不要太失落啊。 不会的。 那么有请四位幸运观众上台。 算了，不跟你扯，我们得上台了。喏，望远镜拿着，努力欣赏我们的英姿吧。 嗯，好好跟你的偶像亲近亲近。 那还用说，小唐，我们走。嗯， 沐橙，有没有信心拿个冠军啊？ 我会尽力的。 沐橙真是谦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果果小心台阶， 可是你的强项啊。 哎，你差点绊倒了，吓死我了。 好，现在最后两位观众也已经上台了。哇，是两位美女哦，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她们。两位怎么称呼？ 唐柔。 陈果。 看起来两位似乎真如沐橙所设想的一样，是朋友吧？ 没错，我们是好朋友。 那么可以问一下两位最喜欢的职业选手是谁呢？ 当然是苏沐橙。 谢谢。 这还真是缘分啊。好，那现在几位可以往这边走，进入比赛区。咱们今天的跳高赛即将开始。 欢迎回到荣耀。 哎，小唐，你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什么呢？ 哦，我的号没满级，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账号卡。 也对，开始了，开始。哇，全浮空踏板，每个人的动作都一目了然呢。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往年一般都是一座山或是高楼什么的，有障碍物的话，躲避其他选手的攻击更容易一些。 各就各位，预备， 开始了。 哇，似 宋二成不愧是我偶像，一下就跳这么高了。 是啊，其他几个职业选手也很厉害，我们要加油了。 靠，那神枪手这么快就开始攻击别人了， 要干掉他吗？ 我们先跳，让他先去骚扰别人。哦对，咱俩组个队，省得待会儿打起来误伤。 好。 果果小心。 美女，摔疼了吧？要不要我扶你一把呀？哎，美女，这么凶的！ 小唐，你怎么也掉下来了？ 我来帮你啊。 小唐，你对我真好。哼，都是这家伙讨厌。 哎，赖皮赖皮，怎么还得组队呢呀？ 没说不让组队啊。走，小唐，我们把他彻底解决掉，再接着跳。 好。 现在场上两位美女观众组了队，组队，这还真是前所未有的操作。不过既然比赛规则里没有禁止组队这一条，那就应当是可以的。这一场跳高赛果然很有趣啊！ 这家伙挑衅不成，反倒被人家追杀到地图边缘了。 小云，你觉得这个战斗法是怎么样？ 啊？队长，他操作很快。但是还不成熟。 宁杰，你觉得呢？ 他好像不会用40级以上的技能，刚才有好几个放大招的机会都错过了。 对啊，难道是觉得那个对手不需要放大招吗？ 这个手速和打法我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呀？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 另外那个枪炮师的名字好像也在哪见过，竹烟侠。哦，是不是前段时间论坛上很火的那个对战视频里的枪炮师？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 好，两位美女在相互帮助下也是最终抵达终点了，两位可以回到舞台上了。本场比赛圆满结束，首先我们要恭喜沐橙夺得冠军。沐橙，你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我很高兴，不过更高兴的是在这样的比赛里能看到刚才唐小姐他们那样相互帮助让人开心的一幕。我记得某个人经常说，荣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他们两个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这也是你特意选择这两位可能是伙伴的观众上来最想看到的是吗？ 是的，谢谢他们的出色表现。 好，现在两位美女也回到了舞台上，恭喜两位，两位在游戏中表现出的友谊确实很让人感动。请问你们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吧。 两年多，嗯，看得出两位的感情很好啊，平时也经常一起打荣耀吧？ 这个以后会的。 以后？ 因为小唐他刚玩荣耀没多久啊。 原来这位操作战斗法师的美女是新人啊。这位唐小姐是吧？ 嗯。 唐小姐接触荣耀具体有多久了呢？ 一个多月吧。 竟然才一个多月，那在这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荣耀吗？ 很少的接触过一点吧，就是偶尔帮她打过一些竞技场，还帮我完成了神之领域的挑战。 一个多月就能有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非常了不起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下一场比赛了，几位选手往这边走。今晚的第三场比赛是大家熟悉的打飞碟，那我们本场比赛的嘉宾是来自蓝雨战队的黄少天，现在呢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为我们抽出本轮活动中的四位幸运观众。少天你好。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少天准备采用什么方式来选出这四名幸运观众呢？ 我准备分别用四种不同的方法选出四位幸运观众。第一种方法，我准备使用这个随机选号，我倒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喊中自己看到的号。喂，后面操作机器的兄弟，听到我喊停以后动作要慢一点哦。 啊好。 哎，怎么这就开始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那我现在可以喊停了吗？ 可以了。 停，我看看啊。哈哈哈，果然是我看到的那个号。 厉害厉害，不愧是皇少啊， 那剩下三种方法是？ 第二种方法 哎， 老板你轻点儿。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开心，开心。 那小唐呢？ 蛮好玩的。 那就好。 哎呀，苏沐橙真人镜堪比电视上更漂亮的，你说是吧，小唐？ 老板，这下一场都开始了，你冷静点啊！ 哼，承认吧，你就是羡慕我。 哎，是是是。 哎，不行，我要去上个厕所。小唐，你去不去啊？ 哦，我不去， 那我先去了。 叶修，你到底是谁？ 嗯，什么？ 木木的声音很好听，又有特点，我不至于听不出来。 是吗？他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他咬字非常清晰，声音很干净。 这算什么特点？ 还有，刚才场上那个黄少天，其实就是刘木吧？ 他的声音你听的不算多吧？ 但一样很有特点。他语速越快时，声线就会越尖。别岔开话题，你到底是谁？ 你的声音很敏感吗？很显然你也不是一般人。说说，什么来头？ 我是谁嘛，你就只能去乱猜了。不过你的话，你不觉得已经够明显了吗？ 哦， 叶修就是叶秋，对不对？ 对 啊。这反应也未免太平静了吧？ 想知道我用两个名字的原因？ 嗯， 这个嘛，就不能告诉你了。 哦，那这个可以告诉果果吗？ 随便。 不过，他知道后的反应倒是不难想象。 这个难说，没准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 嗯，蛮有可能的。果果的消息， 厕所人也太多了，排了老长的队。下场比赛开始了吗？ 快开始了。 接下来到了今天最受期待的环节了。 哎，叶兄，下一场是什么活动啊？ 玩家挑战职业选手，一对一 PK。 哦，职业选手啊。 今晚即将出场接受现场观众挑战的选手是来自轮回战队的杜明。各位观众，在你们座位右侧的扶手上有一个抢答器，待会儿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亮起的一瞬，大家就可以按下抢答器了。我们系统会通过万分之一秒的精确排查，确定谁是第一个按下抢答器的。请大家注意大屏幕，做好准备。 哎，小唐，老板怎么还不回？ 就是现在。 C 区18排23号， 就是他，就是刚才那个人吗？ 获得了向杜明挑战的机会。 你还真行啊， 运气好吧？ 加油。 那当然。 哎，叶秀，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小唐呢？ 喏，那儿。 啊？ 想不到。 不是吧？小唐运气也太好了吧？ 是啊。 不过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唐柔，职业是战斗法师。 接触荣耀才一个月，就获得了和职业选手同台的机会，而且是两次。唐小姐，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幸运啊。 是啊，我很荣幸。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你这位新人的表现了。哦，对了，你还需要一个账号对吧？ 嗯。 好，那有请唐小姐进入比赛区，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哎，小唐挑战的是谁来着？ 杜明。 杜明？哦，是轮回的那个剑客，角色叫什么来着？ 无双勾月。 对对对对对，开始了开始了。小唐加油啊。 向宿命开启死亡之门的瞬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夜雨无边，唯有我能亮出地界。命运由我不怕， 赐福谁的未来。冰与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时代。梦想我杀回尘土浩瀚，披挂一把就算头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但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长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以刀焰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万千人中瞄准，谁向外灼热灵魂，征途浩瀚，披挂一把就算头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但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一步之遥，何止万人歌颂？是最致命的出鞘的刀锋，最酣畅的谱写的金钟。